大乌龙长着沧海之笔，那切见的山影，平生不相思，便自成疾。星辰陨落在你出现时，我便身不由己，心在瞬间度过冰河期。旧年的点滴往事片片在我痛处落笔，思念变作等待的欢愉。自己要我如何不去思念你？春风吹进万里，路寒穷尽，容不下他人对你爱慕之情。轻狂欢柔情，沦落归期。应不浩瀚如云，你在哪里？我宠你不完，对错不讲道理。往事片片在我痛处落笔，思念变作等待的欢愉。耳畔的话语，语音撩动我，便不能自己，要我如何不去思念你？春风吹进万里，路寒穷尽，容不下他人对你爱慕之情。轻狂欢柔情，沦落归期。应不浩瀚如云，你在哪里？我宠你不完，对错不讲道理。聚散客离，相思相望不已。春风吹进万里，路寒穷尽，容不下海之边那浅浅的山影，你一笑叫我放逐天际。